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72集《麻烦》三。荣幸公主身子不好，眼睛却没有瞎。当日他瞧见睿王，听见沈庙唤睿王谢景行，也有一瞬间将睿王当作是谢景行。可是后来瞧睿王的神态和气质却又十分陌生，听了睿王解释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他总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而回到公主府后也频频想起谢景行和睿王两人。他一直以为自己对此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因为睿王和谢景行的小字一模一样，现在却电光石火间明了，和名字无关，仅仅是因为他看见了对方的衣袖边角。和谢景行相处了十几年，荣幸公主将谢景行视作亲生孩子，母亲对孩子的事儿总是格外上心的，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衣袖纹路他也记得清晰。只是自从谢景行死后，他已经两年未曾瞧见过这个纹路，一时间没有想起来。今日在这里却想起来，那是和睿王一模一样的花纹。有的事情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有时候仅仅只需要一个影子，就像是把所有散乱的珠子牵起来串好一般，所有的一切都有了答案。一样爱穿紫衣，一样的袍脚纹路，一样的叫做景行，一样的和沈庙有着特殊的关系。荣幸公主突然就想起那一篓子药引来，为何之前一直没有，今日就有了？是因为前些日子她当着睿王的面犯了心急，没过几日就有远山过来卖药材了？巧合发生的太多，也就不是巧合了。怀疑的种子一旦发芽，就断没有长回去的道理。他在心中飞快地抽出枝条，飞快地向上长成参天大树，直到不可动摇地深深扎根于土壤，坚不可摧地立在那里。现在想来，小小年纪的谢景行身上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贵气，以为是天生教养好，殊不知也许本就是血缘不同。虽然气质变了，身影变了，有些东西却是无法改变的，比如一些细小的习惯，比如亲人间的感应。荣幸公主猛地蹲下身去按着自己的心口，杨姑姑吓了一跳，只见荣幸公主面色惨白，额上开始大滴大滴地渗出汗珠，她连忙高声叫道： 来人，快叫大夫来呀，公主心悸又犯了。 一只手猛地握住杨姑姑的手，荣幸公主面色痛苦，语气却十分坚决，她道： 扶我回书房，拿封帖子过来。 他必须亲自验证一件事。沈庙那头，他一觉醒来，罗雪燕欢喜地告诉他，宫中他与太子的亲事暂时被压了下来。沈信打通了宫中的关节，原是和睿王有关。听闻是睿王和文惠帝闲谈的时候，话中无意间提起过边关的几座城池。文惠帝担心大梁来者不善，在这个紧要关头却是要好好的拉拢沈信这个强将的，因此暂时都不会提起沈庙的亲事。罗雪燕道： 睿王这头来的巧，却是解了娇娇的燃眉之急，有了更多的时间，咱们就能慢慢的替娇娇挑选合适的才俊了。 罗雪燕说者无意，沈庙听者有心，自然晓得睿王不是无意间提起城池的事情，惹得文惠帝改了主意的。 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沈妙又不由得为谢景行的手段暗自惊心。谢景行的手段说不上有多高明，却十分有效，仅仅只是几句话就撩拨的帝王心中犹豫不决，不敢动手。太子的亲事告吹，定王的打算泡汤，一箭好几雕，真是大快人心。难怪之前谢景行说起此事来不甚在意的模样，原是本身就有这个本事。想着想着，沈妙心中倒有些些的愤懑，自己觉得有些困难的危局到了谢景行手中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化解，反倒是显得他很无能似的。脑中不由地浮现起那夜里谢景行的轻狂举动，只恨不得将谢景行痛揍一顿才好。罗檀说道， 小表妹，你将这书抓得这么紧做什么？书页都要抓破了。 沈妙这才回过神，连忙松开手，有些淡然。最后一想到谢景行，情绪都有些失控。都怪那一日对方举动太过出乎意料，偏只有他在耿耿于怀。罗檀双手托着下巴，促狭地看着他。 哎，你是不是在想林哥哥、苏公子、冯大哥这三人都是个顶个的好，是想不清楚到底选哪一个才好？ 想太多。罗檀还要说什么，就见罗玲自外头走了进来。罗檀吐了吐舌头，喊了一声， 林哥哥。 你们在说什么？ 在说小表妹的亲事啊。 罗檀大喇喇地说道， 小表妹这不是还没决定嫁给谁吗？我过来打听一下消息。 沈妙心中无奈，罗檀能不能稍微有点女孩子的委婉呢？就这么大喇喇地说出来，也得亏沈妙是见过世面的人，换作是普通女孩子，只怕要羞死人了。沈妙没什么反应，罗玲却是有些尴尬，拿手抵在嘴边轻咳两声，左右看了看，就问道， 表妹，平安坠还喜欢吗？ 平安坠？什么平安坠啊？沈妙眉头一皱问道。罗玲一愣，就说， 就是我昨日…… 话没说完就被外头的下人打断了，说罗雪燕让沈妙去前厅一趟。罗玲咽下到嘴的话，微笑着让沈妙先去。沈妙就对他歉意地笑了笑，说道，等会儿再与林表哥说了。等到了前厅，才知道原来是公主府的人来沈宅了，说荣幸公主给沈妙下了帖子，让沈妙去公主府一趟。荣幸公主几次救了沈妙，沈姓夫妇对她也是十分感激，断没有拒绝的道理。沈妙就更不可能说什么了。他笑着接了帖子，心中却是异常沉重。若是从前，沈姓公主给沈妙下帖子，沈妙便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平心而论，荣幸公主待她是不错的，因为谢景行的关系，处处关照她。当知道文惠帝有意要将沈妙指给太子的时候，还想着为沈妙说话，沈妙心中也是有感激的。可是荣幸公主却偏偏在这个时候下帖子，若是要说太子这事儿，直接差人来说一句就是了。下帖子让自己去公主府，摆明了就是要面对面的谈论一些事情。可是什么事情又这么重要？重要到几乎不怎么见人的荣幸公主要主动邀请沈妙去公主府坐一坐呢？沈妙不由的就想到那一日在宫中自己和谢景行牵扯被荣幸公主瞧见的事。当时她叫了谢景行的名字，后来被谢景行蒙混过去，可是心中总觉得不安。倘若是了解并且深爱的人， 无论对方变成什么样子，总会有一些旧时的蛛丝马迹可寻的。沈妙的直觉一向很准，她从来不认为谢景行和荣幸公主都撞见面了，还能一直平安无事地隐藏下去。只是，这个猜测太过可怕，造成的后果也无法预料，她不想往深里想。但逃避不是办法，麻烦找上门了。沈妙觉得荣幸公主可能是发现了某些令人怀疑的地方，可是这封帖子她无法拒绝，因为拒绝也就是承认。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